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咁樣嘅話呢，係支持城寨繼續走落去嘅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啲下載呢個城寨 Apps。 好，歡迎各位朋友又返到嚟我哋敢怒敢言啊！今集呢好重要嘅一個題目啦，就係講民意調查，包括民意有冇逆轉啊？現場嘅示威者究竟點樣睇運動呢？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啦，亦都介紹咗即係身邊我哋嘅好重要嘅嘉賓啊，袁偉希教授同我哋想分享佢剛剛發布了的一個調查研究，就是講前線，即係唔係成日講前線，現場示威者究竟他哋點樣諗，點樣看呢個運動？咁另外有兩位，一位就是阿峰，亦都有積極參與呢個 survey 嘅。另外阿程峰是我哋本土研究社的研究員，亦都好關心即係運動啦，同埋一啲民意方面的走向問題。咁啊，上一次已經問咗 Samson 啦，喂，你究竟在現場啊？其實問啲人係啲咩咧？咁我哋發覺原來主要就係想問佢哋嗰個背景係點啦，啊點樣睇個運動，點樣走落去啦。咁啊，有啲咩具體嘅 finding 咧？ 即係我諗同大家所見嘅好似嘅，即係呢個唔係好 surprising， 就係後生仔多啦。即係主要都係一啲二十、三十、三十四十歲呢個 range， 最主要就係 四十歲都叫後生 ，OK？ 係二十都咁都係青年嚟， 青年嘅都係傑青。 其實最主要係大學生嘅，即係我記得係最我哋嗰個 mode 即係最多人個群組係大概廿三四歲 嘅。哦，咁都 係啊，即係啱啱大學畢業就係即係最多人就係屬於呢個歲數，咁啊大概係二十至三十歲呢個之間啦，教育程度好高啦。70%+係話大學或者大專啦，即係佢可能係就讀咁或者已經畢咗業啦。碩士有好多啊，好多研究院啊，好多嘅，研究院好多嘅，好高，即係好高等，即係教育程度非常高嚇。咁階級都係有趣嘅。咁我哋唔係問得好仔細嘅。咁大概一半一半啦，即係中產階級或者自稱係下層階級。即係但係有趣嘅嘢咧，就係咧好多大學生都會自稱係下層階級嘅嚇，即係都係基層嘅嚇。咁呢個我諗喺今日嘅香港都唔難理解啦。 因為我都係 take 呢個啊。 係啦，因為你都係 take 呢個，你都原來都係我哋嘅 下層 被調查嘅朋友嚇。咁而另一方面，我哋都問政治光譜啊。咁我覺得呢個有趣嘅，即係呢個結果係最大嘅群組係自稱溫和民主派嘅。咁即係當大家去睇到，即係嗰個示威其實已經越趨激進嘅時候，其實好多人裏面都是溫和民主派。咁呢個會唔會反映話溫和民主派其實已經即係喺個光譜上面已經係走向越趨激進呢？反而咧激進民主派咧自稱嘅人咧唔多嘅，即係好有趣。 介唔介意我問一問有咩選項先？即係 譬如 我 等好後， 可能聽眾都可以估下你自己去剔咗啲咩派係 啊？我哋有， 即係我哋甚至可以現場試下俾啲觀眾自己諗下呢個 survey， 俾你填嘅，你會填乜咧咁？ 咁我哋有建制派啦，有親中派啦，因為親中唔一定係建制噶嘛， 係 啊，係。唔一定，即係你可以重疊，但係係有少少分別嘅。 係 ，OK， 咁就 激進，溫和民主派啦，激進民主派啦。咁之後本土派咧，其實因為個光譜都闊嘅，咁我哋就起碼分咗三類。 係啦。 咁第一類就即係寫咗本土派啦，第二類就港獨派啦，第三類就自決派嘅。咁就佢自己揀啦，呢個就 係啦。即係我哋點解要分得咁細咧？其實係冇需要分得咁細嘅，但係即係因為譬如喺本土派的支持者裏面，他哋會認為需要分得細啊，即係如果你俾本土派佢揀，佢哋就唔會揀。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其實我哋有爭論過啦呢樣嘢，究竟我哋係咪要好仔細嘅？咁我哋傾向一揀嘅時候都係仔細嘅。咁但係最尾廣義嘅本土派咧係第二個最大嘅群組，即係次於溫和民主派嚇。 OK， 咁所以你睇到就係嗰個激進民主派嘅其實越嚟越即係少人自認呢樣嘢啦嚇。當然即係佢點樣去理解就係佢自己去界定啦。我哋冇俾一個啊點樣去界定呢樣嘢係乜嘢。 嘢。係係係。咁大概呢兩個啦，最多啦。而有趣嘅咧係中間派好多嘅，即係尤其是即係喺即係呢個運動嘅早期嘅階段。 咩咩為之中間派？即係有個選項就咁叫中間派。 中間派，係即係冇意見嘅， 都冇意見， 冇特定嘅政治立場。 係啦， 係啦，即係喺個政治立場上面啊。 呢個好重要， 香港係咁樣。 呢個重要。除咗中間派，其實我印象中我哋係中間派同埋冇取向係兩個 option 嚟嘅。 係兩個 option。係啊，呢個都好多嘅，廿幾個 percent。尤其是由六月九號同六月十六號最多嘅，嚇，咁去到可能即係近排咧就少咗好多啦，即係呢個中間牌，嗱，即係呢個有兩個解釋啦，一就係佢哋唔再出嚟啦，第二個解釋就係可能佢哋已經變咗啦，佢哋已經即係嗱呢個我哋唔即係做唔到，即係唔知道嘅嚇，呢個唔知道嘅嚇，咁大概即係政治光譜就係其實好廣闊啦，你可以見到即係唔係話一個特定嘅派即係派別嘅人啦，其實真係一個 across。即係成個政治光譜的香港人都走出嚟。 係，俾我問少少八卦嘢，有冇人即係有幾多人係建制或者係親中派？ 見到少量，我見到少，真係有 少過一個 percent 啦。 但係都有啲人， 尤其是開即係尤其是六月九同六月十六號啦。六月十六號就好明顯就一定有，一定有。 係， 但去到後期可能佢哋即係當即係本身佢哋都唔係出慣嚟嘅。嚇！佢哋未必出嚟，即係但係我覺得即係因為嗰個限制就係我哋只係問在場嘅人，其實可能呢班人可能都係支持，但係佢只不過佢冇出嚟俾你訪問到， 嚇！ 即係呢個咁。咁我另一方面就係問 另一組問題啦。 另一組問題即係除咗問你哋背景啦，咁我哋都問點解走出嚟啦？即係我哋每次都會問，即係俾可能五六個選擇佢，就係話啊呢啲以下嘅原因咧，究竟有幾重要？對你今日行出嚟有幾重要？咁你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就係每次都會有撤回逃犯條例噶啦。嚇，呢個每次嘅基本盤嚟嘅。 我哋後邊反送中都寫住。 係啦，咁亦都會有問一啲譬如警察嘅處理手法啊。政府的處理手法啊，或者譬如話係咪希望一些主要官員或者特首下台嘅嚇？咁呢啲每次我哋都會問嘅。咁去到後期咧，我哋就好即係因為有五大訴求嘅出現啦，就好即係好我哋好就可以擺咗俾我哋擺落去啦。五大訴求就成為咗大家每次去 measure 係咪最重要嘅原因。 幾時開始擺五大訴求？七一之後。 大概係七一之後啊，大概係七一之後，係啊，七一之後先擺嘅。 但我印象中，即係俾我問個怪問題啊，係七五大訴求可唔可以 recap 下你哋係問邊五大咧？因為我印象中五大訴求唔係好 consistent 嘅，成日都係啊，你哋係點用嘅咧？ 我哋係譬如話撤回逃犯條例啦，要求主要官員下台啦，我哋係撤回。呢個暴動定性啦，爭取呢、这個爭取香港嘅民主啦，同埋仲有一個係 獨立調查委員會， 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呢個好重要， 爭取民主係有 嘅，即係 雙普選， 雙普選， 雙普選。 我哋一開頭就係問爭取民主嘅，即係因為雙普選呢樣嘢未講出嚟嘅， 即係今次運動裏邊係後即係某個時間先會出現啊。所以我哋其實每一條問題咧，就算你話主要嘅官員下台咧，我哋其實一開始如果冇記錯咧，係問林鄭下台嘅，但係後期咧就會改咗做主要官員嘅下台，咁即係有少少。因為個社會狀況啦，同埋運動嘅發展而微調咯。 咁而即係我哋最尾揾到個結果就係、是撤回條例同埋表達對警方處理示威手法嘅不滿係最主要嘅，即、一路以嚟都係大家認為。好像大概80-90%都認為呢個係最重要嘅原因，因為我哋俾五個選擇佢嘅嚇，最唔重要、唔係太重要、一般、幾重要同埋非常重要。咁喺呢啲全部訴求，大家其實傾向都係揀非常重要啊，係啦。咁但係即係嗱頭先話即係撤回條例啦，同埋即係表達即係對警方處理手法嘅不滿啦，係最呢個係最重要嘅。但係咧好有趣咧，就係其實要求主要官員下台咧，並唔係好重要嘅啫。 咦？原來香港人都係雪亮嘅喎。 係啦，其實你同2003年即係2003年七一之後，即係大家嗌董建華下台，即係認為特首下台就可以解決問題咧。其實你會見到今次大家學習咗就係覺得唔係嘅，即係你一個特首唔係主要官員或者特首下台就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即係個問題係比較 制度上的根源是要去改革的，是的，就是他們，就是在示威者的立場，其實他們很清晰這件事的，是很清楚的。 這個就令我想起，就是譬如就是有些網上制圖啊，或者是製片啊，都很強調，就是個問題就是一個仔在那裡。 是啊。 我記得是啊，是啊，撈了 掣那裡， 是個掣那裡。咁我記得有一次我搭 lift 咧，即係我見到有啲網上截圖就話喺個 lift 嗰度貼咗一張紙，就寫住個問題喺個掣度，就黐喺個掣。 咁你有冇撳個掣啊？ 即係可能估係啲人要解決個掣，係啦。咁所以我哋可能即係需要一國兩制啊，或者點樣唔同嘅掣啦。 係啦。咁我記得係。我哋問嗰個加咗嗰個，你知唔支持民主呢樣嘢啦？即係其實呢樣嘢係想去睇下究竟佢哋會唔會將當下見到關於逃犯條例即係撤唔撤回呢個問題，去歸咎係個制度問題。咁你會見到咧，我哋一加咗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個支持度係好高，即係佢可能唔夠撤回條例高啦，或者唔夠警察即係個處理手法高啦，但係佢係70%-80%， 係啊， 好好犀利， 幾好 勁。這個尤其是是在6月26號，如果大家記得呢，就是在民陣在愛丁堡廣場有個集會啦，就是因為 G20 就 是在夜 晚的，是的，多國語言的， 是的，是的，那台上就叫我要真普選啦，那台下就很多人就去回轉頭啦，或者不喜歡啦，或者之後在連登就很多人討論說為什麼要叫這些東西呢，那當然有即是有些有人認同有爭論的，那但是你會看到其實示威者是覺得沒問題，即可能他們未必喜歡我要真普選這五個字的說法，但他們不會否認背後那個那個 idea， 即第一他不反對要真普選先，第二就是他也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訴求， 是的， 即他認為今次運動是應該是即你問他這個是不是一個原因令到他支持運動，他都會將這件事放下去，說是的，今次的運動真的應該是將這些東西都放下去，我想但這個會不會隨那個時間的推移 而有不同呢， 時間的推移是越來越大家對於撤銷那個逃犯條例是沒有那麼堅持的，即其實都高的，因為即我們看啦，就是，其實這句是一個比較即係我哋 empty slogan 啊，即係空洞少少嘅呢個口號。即係呢點解空洞咧？係因為大家係仍然係嗌咧，係因為大家係可以團結啊嘛。即係因為呢句口號而大家喺度嘅原因啊嘛。大家喺度嘅原因就係因為逃犯條例啊嘛。但係而家大家唔會太糾纏嗰個，即係嗰個 use of word 究竟嗰個 term 係暫緩啊、壽終正寢啊、撤回啊，呢個係某程度上重要，但係佢未必最重要嘅。最重要咧，而家見到咧就喺大概七月嘅時候，即係所謂有個黃金交叉啊嘛，即係跟住就係警察嘅暴力係變成咗最重要嘅，大家最重要嘅訴求。而同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示威者最重要嘅訴求。 所以呢個 moment 啦，我哋已經見到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已經係一個最重要嘅訴求。 係可以咁講係啊。我哋亦都喺後期嘅訪問，亦都有問啊，如果呢場運動又暫緩，即係如果政府已經暫緩修例啦，我哋可以點樣轉向個運動去一啲新嘅議題呢？咁我哋好似問咗三樣嘢嘅，第一就係普選啦，第二就係警暴嘅問題啦，警權嘅問題啦，第三就係一啲社區嘅議題因為即係大家都記得就係譬如喺沙田啊、喺屯門啊、上水啊都有遊行嘅， 光復屯門啦。 咁所以嗰陣時有個轉向就話係咪應該關注一啲社區的問題呢，最後即我們以為是的，我們研究的發現其實都不是的我們去到這些沙田其實發現大家都是在叫撤回逃犯條例和獨立調查委員會， 即是說在各區遊行的時候你以為已經落到一個這麼小的區他就可能會多些關注當區的問題啦，但原來他們在那個區的遊行的時候他們最關注的東西都不是自己區，而是全香港現在共同面對的，可能是包括逃犯條例，包括警暴亦都是包括民主的整體的訴求 我們在後期呢，即這些地區遊行我們加了一條問題，就是你住哪裡，即你住哪區的我們 很好奇想知道大家會不會山長水遠由沙田入去屯門去遊行，或者由屯門入去沙田，我們發覺其實沙田遊真的很厲害，咁每個遊行咧，佢哋佔嘅 percentage 係最多， 因為佢喺全香港正中心啊。 亦都係咁啦。但係另 外即係要講就係佢嘅佔 percentage 喺全港人口應該係最多嘅， 係 啦，即係佢個 percentage 最多。但係即係 having said that， 佢哋係每次個 percentage 都比佢佔全港人口嘅 percentage 要高嘅。 OK， 即係話佢每次嘅 participation 都係勁過其他區。嗱、哦，最有趣就係港島人係唔爭氣嘅，即係港島人係永遠係好低嘅。即係沙田遊行，我記得係 呢度好多港島人㗎， 係呢度好多港島人，好得意啊！即係得幾得兩三個 percent 係去過沙田，即係喺沙田嗰次，係啦，即 係我有去沙田，我真係去沙田， 係啊， 但係我有去沙田，我去元朗。 是啦是啦， 我是為了買老婆餅的， 是啊是啊 元朗我們都是 一起去買老婆餅的，我們不是去遊行的、嗯、 我真的買了很多老婆餅，我買了一打老婆餅 灣仔區是其實最少人出來的 這個都太小 了，是的 文澤區， 中聯辦的西環呢、 這個我們沒有，因為中西區嘛，中西區嘛，是啊，有趣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不同區那個人走不走出來， 有沒有問到海外人士， 海外冇，咁就冇啊，系啊，佢话唔识用咯，可能。啊，有趣嘅嘢就系咧，原来发觉好多人都唔知道佢系住边区嘅， 系， 即系譬如话，佢哋喺马鞍山住啦， 咁佢会问翻你， 系啦，佢哋会话点解唔系马鞍山区，即系但系冇嘅， 马鞍山区咩区咧？沙田区， 系啊，沙田区。 嗰个阿叔系我接触嘅，因为佢问我住马鞍山。即係我喺度同佢做 survey 啦，佢問你馬鞍山係邊區啊？ 係 點解冇得揀咧？佢大概係五十零歲啦，我印象。 唔係個口個對話可能再怪啲就係，跟住你話馬鞍山即係沙田，佢話唔係馬鞍山，唔係沙田。 啲身份認同問題，即係已經洗腦 其實係 啊，其實呢個又能夠理解啊，因為你好反映香港嗰個。即係區議會嗰個基層嘅，其實唔係好滲入到，即係大家唔會有個 belonging， 覺得你住馬鞍山就係沙田區，即係佢完全呢個行政分界嘅，佢唔係基於嗰個街坊嗰個 生活感、 地方生活感而去界定，即係譬如。將軍澳就是西貢區，其實都有一段距離的， 但是人數比例 西貢區的人不是將軍澳的人是知道自己住西貢區的，即是都幾 是這個 很搞笑， 我突然想有什麼區是 怪的， 這些是比較 有趣的位 置，咁係咯，即係另外就係、是、啊，頭先你問到嗰樣嘢就係話，究竟佢會唔會即係理解一啲激進嘅手段嘅？係啦，其實你越嚟越去到後期咧，即係我哋一路都問咧，其實我哋問幾組問題就係、是，譬如話和理非有冇用啦，和理非嘅手段有冇用啦，係越嚟越少嘅，越嚟越少人覺得有用嘅。 嗯， 係啦，跟住同時佢哋覺得激進嘅手段咧。可以令到政府聆聽佢聲音嘅，嚇、這個一開頭係好高嘅，但係去到後期亦都跌咗。 哦，即係兩樣， 認為激進嘅手段都未必令到政府能夠聆聽你，令到佢聆聽你嘅聲音。 哦 ，OK， 係啦，即係話 係 啦，佢即係話係啦，佢本身係高嘅，因為覺得係應該用激進嘅手段，因為和理非冇用。 嗯、 我哋用激進嘅手段，但係同時係冇乜用、第三條問題就係我哋問佢。覺唔覺得激進嘅手段係會令到大眾、市民大眾係反感啊？係啊，佢哋其實好清醒嘅，就係覺得係會嘅。 嗯 ，OK， 係啦，就係會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解釋到點解你每次運動，譬如出現咗一啲即係可能係再激進嘅行為啊，一啲武力嘅時候，其實會即刻會拉翻轉頭嘅。即係譬如喺連登上面就好多人話啊，大家係咪應該繼續咁咧？係咪應該翻轉頭，即係用一種比較 和理非回合嘅係嘛？ 係啊，和理非嘅回合咧，你睇其實喺個數據度完全去睇到嘅。好多示威者係好清醒地去參與嚇。咁我哋後期咧就係加咗兩條問題嘅，就係佢哋認唔認為譬如和平集會同埋衝擊行動。互相配合才可以達到最大的效果咧。 即所謂和理非和擁抱的雙劍合璧啊。 係啦，咁係認為好多，即係好多人好認同呢一句説話。即尤其是喺七月之後啦。咁而另外一條，我哋就係問喺政府一意孤行的情況下咧，示威者使用武力是可以理解的。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就係非常之高嘅認同， 即係其實多數人都理解先。 理解，佢哋未必會用，佢哋未必會認同嚇，但係佢哋會用，係 嘛？有係咪有啲具體數據可以俾我哋睇睇？我哋係咪有嗰張圖可以睇睇 嗰張圖 少少？ 嗰張圖唔關另外一張圖， 另一 張圖， 另一個 survey 係啦。但係我哋問得其實幾仔細，因為我哋亦都有另一組問題，就係問你 即係我哋問佢對於近日嘅一啲衝擊事件嗰啲示威者啦，你覺唔覺得你認唔認同我哋點問咧？啊，你覺唔覺得你哋同佢同坐同一條船？係啦，好多人覺得係，80%+覺得係同佢同一條船嘅， 即係不割席。 係啦，不割席嘅。問佢哋係咪屬於佢哋嘅一份子咧？嗱，少咗少少，少咗少少 percent， 50%+，但係都好多嚇。即係佢哋覺得佢即使唔係佢哋，但係我哋都係同一條船，而且某程度上我哋係一份子。咁所以我即係呢啲數字係俾大家去理解，即係個不割席個原因喺邊度啊？咁而即係我自己啲觀察啦，其實點解會今次嗰、那個即係呢啲即係集體嘅認同感咁高啊？其實因為社會運動最重要嘅推動力就係你個集體認同感嚇，即係唔單止係究竟有冇所謂政治機會去令到你繼續一個運動，仲要睇下嗰個示威者嘅內部個認同感係咪好高？其實我覺得同成個 內聚力 係啊，個內聚力其實成個運動，因為佢係一個慢慢去 build up 嘅過程嚟嘅，佢係慢慢一步一步去累積嘅過程嚟。由三月、四月去到五月嘅聯署，其實係好多唔同嘅人去拉入嚟呢個運動嗰度，嚇去導致到有六月九號同月16號嘅咁大型嘅遊行，即係呢個相對於譬如2014年佔領，點解會有三區嘅佔領呢？其實好大程度就係87粒催淚彈喺9月28號，係一個好突如其來意外式嘅佔領嚟嘅，所以係冇一個準備嘅過程，係冇一個所謂嘅集體嘅認同感，冇一個凝聚力嘅。咁所以即係你點解會喺2014年會見到後期會好多即係割席啊，或者好多即係嗌交嘅情況？即係其實唔係冇得唔係解釋唔到嘅，即係同嗰個社會運動點樣開始係好有關係。今次嘅社會運動就即係今次呢一波運動係因為一個慢慢去 build up 嘅過程。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呢個係好唔同嘅，即係呢個我都認為喺香港都好未前所未見嘅，即係咁大嘅凝聚力。 我自己一個推斷咧，同埋有個觀察就係，我係覺得個舞大台嗰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嚟嘅。我唔係覺得大台係唔重要嘅，即係某啲場合其實佢係可以好快地回應政府嘅。但係即係正如之前同 Daniel 其實有傾過啦，其實大台呢樣嘢，你如果壟斷咗個話語權嘅話，其實係好危險噶嘛。但係如果平台嘅話，係反而 OK 嘅。咁而家見到今次嘅運動其實係冇一個集中嘅大台咧，其實大家好似都係會能夠咧係更加投入去唔同嘅崗位嘅。 係，有冇幾個人？唔好意思，有冇任何問題係問到有關呢一方面？譬如冇大台呢、這個， 我哋一開頭有問嘅，即係你覺唔覺得冇大台嘅社會運動比有領袖社會運動更能夠表達到你哋嘅聲音？係，會唔會更能夠去迫使到政府讓步嚇？咁佢哋傾向係認為嘅，即係認同呢個冇大台嘅社會運動。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反映，即係未必係佢哋對呢個運動嘅判斷，而係佢哋對香港嗰個政治文化嘅判斷嚟嘅嚇。即係我諗香港人其實係唔中意即係一啲人去自認領袖嘅。即係佢未必唔中意政治領袖，但係佢唔中意啲人去自認領袖同領導佢究竟咩方向咧好。 OK， 即係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有問嘅，一開頭係有問嘅，絕對 嚇。OK， 咁啊，最後你有少少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啦嚇。我哋其實呢集完咗之後會繼續講啊，不過我都問埋最後問題，你好似話最後會問嗰個運動嘅走向啊嘛。有冇啲咩具體嘅選項同埋即係個 survey 嘅情況係點咧？ 哦，係，我哋係問即係你覺得下一步應該點啦？咁其實有80%人係應該繼續個運動嘅。如果政府係只係暫緩，唔去作出進一步嘅讓步，成個抗爭有80%嘅人係認為應該繼續嘅。咁當中有50%嘅人咧，是認為要繼續升級的，進一步升級的。我們之後會問究竟升級的一些選項是什麼，但是有50%是升級，有30%就是認為應該是維持那個運動的規模去繼續去抗爭。咁呢、這個即係第一個數字50%，其實係越嚟越高嘅，即係要求升級係越嚟越高。 即係隨住時間推移，係越嚟越想升級嘅。 其實一開始係我估係4-4開啦，當即係40-40啦。但係去到後期就即係似乎先 Samson 講嗰個50%係跑出少少。但係即係我估重點咧有一個想補充就係、是、其實我哋咁多次，我哋係應該係如果冇記錯，我哋第一次做應該6月26號，就問呢個問題大概啦。 咁其實之後一直都係問呢個問題，而呢個問題頭先講嘅呢個百分比咧，基本上係好 consistent 嘅，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我哋即係而家個 report 去到8月4日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之後再做咗幾個 survey， 其實嗰個 result 係基本上 consistent 嘅。咁換句話嚟講，其實喺即係現場嘅即係示威者眼裏邊咧，佢覺得呢個運動係應該要繼續，而呢一個示威者嘅民意啦，其實係冇轉變過嘅。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幾重要嘅一個 finding 咯。 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但係呢個好多嘅話題未講完，嗱呢個 survey 未講完，係嘛？香港之後點樣走落去，我哋仲有好多可以討論嘅地方。咁啊，下個星期咧，我哋都會再繼續有我哋身邊兩位嘉賓同埋阿程鋒一齊同我哋繼續講香港今次嘅運動啊，民意我哋點樣去把握咧？啊，下一步點樣走落去咧？咁啊，希望下個禮拜大家繼續留意關注我哋嘅節目，敢怒敢言。今日多謝各位。 我都唔想去啊！我哋沙田嘅。